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刚才听了这一长段来自于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爵士情怀，刚才大家在片花当中都听到了，什么是爵士乐？说不清道不明。爵士乐的精彩之处在哪儿？还有爵士情怀，爵士乐的灵魂在哪儿？这两天在古典流行中，其实我也试图通过不同的内容来和你分享什么是爵士乐。因为在这周六，那五月时光的第四场音乐会就是爵士童话。那前几场呢，我们以古典还有中国古典为主，到了暑期了，我们用爵士音乐带来了夏日的凉风，和你分享的是爵士钢琴三重奏，而且三位卡斯很大的爵士音乐家徐志同、阿布和张科。在昨天呢，和你分享过电影当中的一些爵士音乐、爵士片段，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在古典作品当中的爵士作品。首先最有名的首推当然就是格诗温的这首《蓝色狂想曲》。什么是爵士乐？其实连爵士乐手们自己也有不同的想法。比方说，有的音乐家觉得爵士乐，爵士的灵魂，那更多人说就是即兴。这是很多朋友，很多音乐家都在说的。前两天呢，也和我们7月17号的嘉宾，也是艺术家来聊，徐志同就说，爵士灵魂其实就是即兴啊，它和其他的音乐的不同的之处就在于爵士的那种即兴现场不同的反应。而在昨天我也说给大家留个作业，就是大家说说自己心目中的爵士，什么的话题都可以，也可以说说大家看过的电影啊、爵士乐啊等等。那这里呢，我们听到就是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要说这首作品是真真正正当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结合的作品了。狂想曲是1924年美国作曲家乔治·格诗温发表的钢琴协奏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他成为了世界级的作曲家。在1924年，当时呢，其实格诗温是被催着教这部作品的。那整个的感觉呢，其实就是像电影《出水芙蓉》当中，格诗温代表着就是那个入了女子学校的音乐家。 然后催他来一直要创作作品的就是那位小号手，在昨天你和大家介绍过乔治哈里斯。而在蓝色狂想曲，就是其实在当时的情况呢，是保罗怀特曼他指挥他的乐队以及格什温演奏的钢琴作品。钢琴与交响乐的版本呢，是1946年格罗菲其实改编的，他成为了当时美国音乐会当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包括现在。那演奏当时格什温是自己弹的，有更多的即兴成分，那是和保罗怀特曼的乐队来进行演奏的。而后来呢，格罗菲呢自己呢就是美国的古典音乐家，他改编了，就是他把格什温的这首作品用乐队的方式重新配器了，使得格什温的这首作品真正和古典结合了。当然在后来呢，格什温自己也重新写了一版乐队的配器版本。接下来呢，想和你聊一聊爵士音乐，包括和古典的很多的融合。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是一首钢琴曲了。它的作者呢，当然不是美国作曲家，他是德彪西。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呢和你分享的就是这些爵士作品在古典音乐方面的不同的方式的呈现。 Thank you. 是德彪西在1910年为了他的女儿写了一套孩子们的角落的钢琴曲集，其中包括六首小曲子，其中就有这一首木偶的步态曲，是整个曲集的最后一首。曲中呢大量运用了七分音的节奏，这是当时呢美国黑人的高饼舞常用的节奏，所以它的名字呢叫做木偶的步态舞，有的人也叫做黑人的高饼舞，都不同的译法。但是这首作品其实产生的年代要比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要早产生14年呢。格诗温诞生这首木偶的步态曲之前，其实呢爵士乐当然已经有了雏形，一开始的样子，比如说布鲁斯和拉克泰姆都有不同的流派。拉克泰姆是当时美国的流行的音乐之一，当然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黑人音乐，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一种切分的音乐。所以我们听到德彪西的这首作品中有着拉克泰姆的进行切分的音乐，还有德彪西自己独有的包括印象派的一些音乐音色。那在当时呢，其实最有名的拉克泰姆音乐家像我们知道的卓别林，在那个时代也是在很早以前，在19世纪末那就已经有了拉克泰姆的音乐的雏形。说到很多的 Lagtime 音乐，以前呢和大家分享过像乔治·卓别林的音乐，那时候他的作品流行在1895年，他来到圣路易斯，然后以及他后面的居住地。那时候爵士音乐已经有一些黑人区初具规模了，其中有著名的栗树街和市场街，还有酒吧。那当时卓别林呢就受雇在当时的银元酒吧来弹琴，而银元的老板呢是当地的名流约翰特平，他的绰号叫老实人，酷爱 Lagtime 音乐。所以呢银元这个酒吧呢成为了四方音乐家云集并且切磋技艺的好地方。这时候呢乔治卓别林呢博采众长，然后于是呢写出了很多 Lagtime 的作品。到1898年 Lagtime 音乐已经在全美流行开来，所以在格诗温写到这个黑人高饼舞或者叫木偶的步态舞，我喜欢用这个名字木偶的步态舞之前呢 Lagtime 已经流行了。是否当时格诗温受到了 Lagtime 音乐的影响，或者听到了其他的有关于音乐而进行了这样的创作呢？这都是音乐史上的不同的关于古典进行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叫 He Loves and She Loves， 来自于乔治·格诗温的作品。 古典流行正在直播，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怪胎虫说萨蒂的作品也是很有爵士味道，之前也是在去年也听过不少萨蒂的作品，那在午间音乐会当中呢，其实做过一场有关于萨蒂的音乐。在这周六，我们的今年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国际音乐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的品牌五月时光呢，进行到了第四站第四场。那本周六呢，我们进行的是爵士音乐，很多朋友呢也看发到了发送了报名表，我都看到了。那本来呢是说最后的报名时间在明天中午，但是时间有限，我看到大家也有很多朋友报名了。那在今天节目过后，从今天下午，如果中奖的朋友呢，会陆续收到电话开码号码前面开头的四位数是8501这几个号码，所以呢大家要注意看到自己的手机接电话，这是通知大家中奖的电话。在现场呢，其实这两天我看到都有雨啊，所以大家想好，那我们这次的音乐会呢是在现场，是在可能是大家会有，当然是在室内的啊，并是露天的。而且呢在现场呢，我们的座位是要有直接席地而坐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如果自己的身体不允许席地而坐，然后但是还会有一个蒲团给大家垫着，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尽量不选择去报名来看，因为我们现场也会有直播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信、抖音、快手，还有 BMF 俱乐部的视频，以及包括听听 FM 的音视频直播，还有库克 K 加现场，以及包括央视频北京时间都会有视频直播。所以呢大家啊，即使不能来到现场，也可以看现场直播的音乐会音视频都会在这里。当然北京音乐广播一如既往也会在音频当中呢和大家通过网络在空中相遇了。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I got rhythm. I got music. I got my gal who could ask for anything more. 这首曲子叫做《我找到节奏》，当然也是来自于格什温的经典作品。那在我们周六的五月时光的音乐会现场呢，还有一些即兴成分，会请听众朋友，或者如果大家不好意思在上台前出一个旋律，那我会给现场的爵士音乐家们出一个旋律，进行一个现场的即兴。所以这场音乐会也和以往传统的古典音乐会是不同的。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哎呀，这全包圆整装饰优惠太多了吗？怎么老通话中啊？ 上次我沾上了优惠啊，全屋都配进口实木的家具，房子过完户咱就开装。 现在又送软装代金券，我问问咱能不能都得着啊？ 净水器、防盗门、定制柜，还有全房暖气啥的全白送，还要人送？不合适了吧？ 问问呗，要是都能白送，又是好几千。 在理，400-606-8866，赶紧的。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0,000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夜莺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 儿时记忆中的动画经典，脍炙人口的影视原声，川味十足的火锅交响，创意无限的音乐跨界。7月16日至7月24日，第12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在这个炎炎夏日清爽归来。神话风物志、闲韵重戏、月看紫禁城、火锅交响、原声传奇，6场不同风味的国潮音乐盛宴，带您尽享民风民韵。 哎，我说这洗澡水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啊。 啥？儿子买那二手房哪儿都不靠啊。 看这沙发让你坐的都塌了。 啥？你彩票差一个数白瞎了。 出门记得带钥匙，别又把自己关外边。 哎呦，你怎么还给我买戒指还藏外边？ 你怎么老打岔？ 横纹花洒真皮沙发，智能门锁，全包圆装修，全排送。 哎，那咱赶紧订啊，400-606-8866 啊。 活动详询店内。这年头装修还自己订呢？ 不然呢？ 装修工地安装智能摄像头，手机就订工地了。 这年头电器还自己买呢？ 不然呢？ 装修免费赠全套啊，拎包就能直接住。 这年头家里智能系统还花钱装呢？ 不然呢？ 装修就送云智能操作系统，预制生活场景，安全便捷，一步到位。 上哪儿找这样的装修公司啊？ 打给全包圆啊，400-606-8866。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打卡城市地标， 这里是古典与流行。在今天呢，和你分享的是爵士乐。因为这两天呢，在古典流行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说在周六的五月时光音乐会。那周六的五月时光音乐会呢是爵士音乐，所以这两天呢，就与爵士音乐对于古典音乐的结合，对于在电影当中的爵士呢，也尽量的和大家多分享多感受。 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我也想知道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情调的，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北京音乐广播 BMF 俱乐部携手推出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爵士童话，爵士钢琴三重奏，7月17号14点到15点现场直播，爵士的夏日时光。 就像我问你什么是古典，你能一下子回答出来吗？古典音乐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回答得出来吗？其实就是多听多感受，对于爵士音乐也是这样。还记得昨天和你分享过你看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有关于爵士的电影是什么吗？那昨天我说过，像《出水芙蓉》啊这些电影当中的爵士大乐队都给我留下了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比方说《霍拉舞曲》这首作品，原本是作曲家，那后来是海菲茨改编的这首霍拉舞曲，而后来呢，在电影当中，比如说《出水芙蓉》当中，就是詹姆斯·哈瑞·詹姆斯的乐队来演奏的。你听他的爵士小号，但是你说他是爵士作品吗？肯定不是。但是那时候爵士大乐队也会演奏这样的一些作品。 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当年很早以前很有名的 Harry James 的爵士乐队，当时呢在《出水芙蓉》当中的演奏的一个片段。今天呢和你分享的是在古典作品当中的爵士乐。刚才提到了格诗温，格诗温是第一位真正将爵士乐推向大舞台的音乐家，但是之前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德彪西、拉威尔，在他们的作品当中都已经有了爵士音乐，包括这种切分成分 Lagtime 的作品。那在爵士乐历史上，在今天有很多的改编的版本，有很有名的很适合在这个夏日来听的是什么作品？ Summertime 夏日时光，无论是古典音乐家、爵士音乐家、流行音乐家、摇滚音乐家都演奏过。那在这里呢，我给你带来的是当时的爵士小号家，同时也是很有名的演唱者，有一个外号叫小号嘴儿，他就是 Louis Armstrong， 他来演唱的 Summertime， 选自格诗温波基与贝斯当中的这个选段 Summertime， 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爵士乐非常有名的选段。 Nothing can harm you. 选自格诗温的音乐剧《波吉与贝斯》，而刚才的演唱呢，前面的小号的演奏就是 Louis Armstrong 自己吹的。他首先是小号手，然后才是一位很有名的爵士演唱。在这首作品中，其实融合了不是 Ragtime 了，而是就是 Blues 的这种音型。到底什么是爵士，什么又是 Blues， 什么又是 Ragtime 呢？那 Ragtime 我和大家介绍过了，而 Blues 呢是一种音乐风格，就是当代的爵士的根源之一。因为爵士音乐它有不同的根源，不同的系列。在爵士音乐的来源，一部分呢是刚才提到的关于布鲁斯的部分，一部分是 Ragtime 的部分，还有当然美国黑人音乐，还有欧洲的教堂音乐，以及美国的黑人的小提琴作品，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而说到 Blues 蓝调音乐，它其实也是美国黑人的民间音乐风格，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经成型，黑人奴隶们为它创造了独特的音阶和声，用来排遣苦闷的生活，寄托思乡之情。这使得蓝调音乐就一开始带有很强的幽怨色彩，那是一种忧郁，它的特点是特殊的和声，所以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在今天的爵士乐当中，一部分的来源就是一部分是 blues， 一部分是切分 ragtime， 一部分刚才我提到了传统的音乐的影响。所以在今天有很多的名字啊，你像蓝色狂想曲Blues 取自这个蓝色，那像有很多的作品也叫做蓝色，但是其实跟爵士本身呢只是有一点点关联。比如说 Blue Tank 就是莱洛安德森，也是一位美国古典音乐的通俗音乐家，他创作的这首很有名的 Tank 音乐其实也运用了一点点 Blues 的情调在里面。一听到是不是觉得哦，是这首啊，那么熟悉。 流行。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哎，我也想知道这个。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情调的、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北京音乐广播 BMM 俱乐部携手推出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爵士童话》，爵士钢琴三重奏。7月17号14点到15点，现场直播《爵士的夏日时光》。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和你继续分享有关于爵士乐的话题，因为本周六我们要进行的是五月时光的第四站，夏日的爵士风情，爵士童话。这个童字呢，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个童话，而是我们在这次五月时光的音乐会当中呢，一位音乐家，他就是徐之童，以他的名字来以主咖位的音乐会现场。那我想介绍一下在我们周六的五月时光的这一场音乐会当中的音乐家们。首先呢，主咖是徐之童，他是其实是非常当江津最热的爵士音乐家。他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国立音乐与戏剧学院爵士鼓博士，真的是最高的演奏家文凭。同时他是双的专业，那他还有一位是就是创作文凭作曲，所以呢，他不仅是演奏爵士鼓，还有担任爵士音乐的创作。在我们五月时光的系列音乐会当中呢，一部分应该是分成3到4部分，第一部分会展示一些爵士精品创作，因为我们的音乐会是爵士钢琴三重奏。那第二部分呢，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分别有徐之童和当今非常有名的爵士年轻的爵士钢琴家阿布，他们两个各自创作的一些就着他们自己的音乐特点的作品。那因为是条件是爵士三重奏，所以这场音乐会当中呢，还有非常有名的爵士贝斯演奏家张科。那阿布刚才我们说到啊，这是我们听到的是阿布创作的 B 大调叙事曲。阿布现在就读于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古典钢琴系。对，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哎，爵士音乐在今天和当代的音乐有很多的关系。是的，那其实音乐的历程是这样，古典、爵士，然后流行、摇滚，这些都是慢慢的分支展开的。但是音乐是这样脉络走的，所以在今天很多的爵士音乐家，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就从爵士音乐开始，但是很多的音乐家像钢琴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徐之童是纯粹学爵士，但是阿布是从古典钢琴开始的，而且他是首位中国在国际爵士乐坛脱颖而出的爵士钢琴家、作曲家。阿布也是多次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美国赫比康考克爵士协会的邀请，作为中国的爵士音乐家的代表，参加过联合国国际爵士乐全明星音乐会，并且与众多的国际爵士音乐家来同台演出。所以很荣幸在我们的这场音乐会当中也是请到阿布来到音乐会当中。那在现场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即兴的成分。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阿布创作的 B 大调叙事曲。说大家可以聊聊关于爵士的话题啊，在昨天还是要公布一下，因为在音乐会当中留了一道题，大家心目中的爵士回答很好的是来自音乐会三班的荧光，所以呢，肯定荧光会获得周六的五月时光的坐席。在今天下午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陆续通知大家有哪些朋友获得了五月时光第四场的音乐会的入场券。我看到艾洛说了，说爵士、布鲁斯等，我大概明白，但是一时半会儿难以描述。